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今天录音的地点呢非常的特殊，是在民生东路四段的知策会的一楼大厅，所以背景会有一些杂音。本来我们要录音的地点是 我家，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跑来这里呢？ 对啊，为什么呢？ 这其实是一个因缘际会的巧合。本来我们约好今天晚上要在希杰家录音， 你已经到我家了， 而且我们已经在聊等一下要聊的话题有哪些内容，然后做一些准备。结果我的女朋友 B 三呢，她就打电话给我说，你不是说七点要来接我载我去知策会吗？ 结果好死不死 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就赶快两个人一起跳上了车，开车去接。 我本来还没有要跟的 但这也是因缘巧合，想说一起去晃晃好了。 好， 那我们就去接 B 三，然后载他到知策会。他来知策会的目的其实是要跳舞啦，他是有街舞的练习跟场刊。我们就跟他一起到了知策会，民生东路四段的这个知策会的14楼。结果发现隔壁有一个第一银行的讲座。今天我们介绍很多那个 有的没的 、其实都是有关联的。然后我就进去了那个第一银行的讲座，因为我哥哥是在第一银行工作嘛，所以我就顺口我问一下门口的女生说，请问一下某某某在吗？结果他不认识我哥，倒是旁边的一位 男生 说，有就在这儿。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小，台北这么大， 哥哥只有一个 哥哥只有一个就算了，还刚好就在知策会的14楼的街舞练习场地的对面。世界就是这么小， 就遇到自己的哥哥了。 如果我们不踏出去展开英雄冒险旅程的话， 你的人生，如果你一直都待在家里的话，那你的人生是可预测的， 可以预期的，可以预测的。但是如果我们跨出大门口，走出家门，一切就会变得 很未知， 完全没办法。 你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你不知道你会遇见谁，下一个路口会碰到谁。就像吉米的画作，向左走，向右走，或者是 向左转向右转 向左转向右转诸如此类，就是会充满了一些新的挑战。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位于民生东路四段的知策会。 在我们录音的当下，我们也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对，像我们现在在一楼的大厅，刚才有几个一样是跳街舞的女生在旁边聊天，那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人赶我们走呢？我也不知道。 对对对，所以这一集是有点即兴演出啊。 我们如果等一下真的被赶走的话，我们这一集就录到我们被赶走，然后就 而且一刀未剪。 对，然后观众就知道 被赶走的声音也是录进去。 对， 好，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第二季呢也已经做了9集了，今天是第二季的第10集。其实那个像希杰，你有看美剧嘛？你有看韩剧日剧相关的，你都有在追。它一季一季是怎么分呢？ 它一季一季嘛，像美剧就比较长，二十几集，20出头。那日剧有9集的，也有12集左右的。那韩剧也有可能到16，那甚至也有很长的。 它的那个季啊，不是用春夏秋冬来分。完全无关， 是美国比较会有这种情形啊，就是日本有日本和韩国有时候也会有一季一季，但这都是很卖座的才会。但是美国的话，它通常都是一定会有分季的这样的情形， 所以说就是4季。 然后如果说收视率很差的话，甚至说，第一季结束，明明故事都还没结束，它就没了，你再也看不到第二季了。 但是我的疑问是说，它的一季一季是有搭配季节的吗？ 搭配没有。 完全无关。 他会就是他们会告诉你说，你下一季会在 什么时候， 明年的几月几号播出这样。 比如说闪电侠最近刚结束， 刚结束一阵子。 对， 那他就预告说下一季可能是今年年底的时候才会有第一集出来。所以是跟春夏秋冬是无关的。 我觉得是没，我也没注意过，但我觉得没关系。 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发想，想说要来做这个节目，姑且称之为第一季。三四月的时候，想说三月底了嘛，四月即将要来了，就切成第二季。但是现在即将要迈入七月了，我们这一集会在七月一号播出，基本上七月一号就已经是第三季了。所以显然我们这样的划分方式，如果硬要跟春夏秋冬挂钩在一起的话，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太累了。不瞒各位听众，就是我们这一集录完之后可能会休两周。 两周而已嘛， 休两三周了，夏天太热了，现在又有限电危机，我们还是要节约能源，省点电。 是， 所以说可能会稍作休息，大概是这样。好，那这一集除了我们刚才的来到知社会的冒险旅程，还有第二季已经第九集了，今天是第十集。我们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想要聊聊游戏中的英雄冒险旅程，就是电动玩具啦。好，那我们第二段呢就来聊一些我们最近在关注的，或者是曾经有在玩的一些游戏，分享给大家。我们今天非常的因缘际会来到知策会啊，因为我们是在知策会的一楼大厅，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背景的杂讯。不过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这种 很自然的感觉， 非常自然的感觉。我一度想要去麦当劳录音，我也有拿机器去测试过，是可行的。只要把你的嘴唇贴在麦克风上，大声的讲话，后置是可以把杂讯给去除掉的。但那太累了，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那刚才聊到游戏嘛，我先把我整理的一些资料跟大家报告一下。我想要聊聊宫本茂这位大师。 宫本茂是谁啊？ 宫本茂是马里欧 之父。 之父，他就是创造了马里欧这个游戏。那因为因缘机会，我不小心搜寻到了这个关键字宫本茂，他非常的特殊。现在有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要找工作嘛，现在是 对 毕业季。那毕业找工作大部分就是去104人力银行投履历，或者是111人力银行投履历。不要帮特定的人力银行打广告，反正就是各种人力银行打那个 就是找工作的地方。 找工作，那也有一些就是考公职人员啦，考高考啦，考国营企业啦，那也有签志愿役啊，或者是就去家楼下亲戚朋友开了杂货店，开了工厂打工。那还有一些贵族人士 出国吗？ 出国，最近有在炒那个总统候选人的学历嘛？ 对对对， 可能家里有贵人相助，也有可能就接受安排到很不错的公司上班，像我们之前看的那个卫生啊，男主角就是接受。接受那个 官说的， 官说空降到公司上班嘛。那这个宫本茂，他就是工艺设计系毕业之后，一直找不到好的工作，在家里宅。那他爸爸呢，就介绍他到他爸爸的朋友，也就是他的算叔叔伯伯吧，叫做山内 博， 山内博这位先生开的任天堂公司。安插了一个职位给他，但是因为他本身的技能，呢，在这间公司并没有办法发挥多大用处，所以他就每天带着布偶娃娃到公司里面去玩。 有那么好的工作。 哎，为什么要带布偶娃娃？好奇怪。 他就是在 Wiki 百科上面就是这样写嘛，他就带了自制的玩龙布偶到公司去。可能这个任天堂这个公司是一个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创新的公司，开放的公司，本来做硬体，后来做游戏软体，允许员工带布偶去上班。哎，或许你明天上班的时候也可以带布偶去上班， 应该被 看看组长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好，那他带这个布偶去上班之后呢，反而得到了老板，也就是他的这个伯伯的赏识，就安插他去设计一个游戏。那第一个游戏就失败了，但是后来呢，这个伯伯又让他参与设计四大部门的其中一个， 第四研发部门。 然后呢，他就顺利的陆陆续续的开发出了任天堂很有名的大金刚啦、超级马里奥啊、塞尔达传说啊。 塞尔达传很好玩耶， 就是一个也是英雄冒险的故事嘛。 对对对， 其实这些游戏都有一个特征，就是英雄救美 等等， 或者是说冒险 金刚救美嘛， 金刚救美从大金刚就是各种冒险故事嘛，它其实都有这样的成分在，所以相当的吸引人。超级马里奥也是为了去救桃子公主 啊。 对，那这样子的方式，就让他成为了现代游戏设计之父，也是马里奥之父，从乳蛇变温拿的一个这样的故事。 那他也算是本身也要有才华，才能 就是充满想象力，又不因为传统的思维打压他的思想，把他的想法压抑，就抹杀掉他的天分。我个人觉得他。最这个评价嘛，汤姆霍尔是 Monkey Stone 工作室的一位先生，他说他觉得宫本茂发明了横向卷轴游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拓。横向卷轴游戏就是马里奥的那样的形式，一直向右移动，现在很多游戏也是这样横向卷轴的，向左向右。即使时至今日，几个游戏大厂 PS4 啦、 Xbox 啦、 Wii 也是很多横向卷轴游戏不断的。我以前还有玩那个街机的三国志， 也是 可以选关羽啊、张飞啊，这样子横向卷轴。那希姐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游戏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最近呢比较喜欢的一个游戏是那个看门狗，你有听过吗？ 好，看门狗有， 它主角是一个骇客嘛，然后就控制看别人手机里头是什么啊，偷听别人在讲什么话之类的。 他是看门狗，他的这个目标导向，他的任务是什么？ 他的任务，说真的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反正就是要找出谁是坏人吧， 找出谁是坏人所以是有 阻止坏人的阴谋。 那他有英雄旅程的成分吗？ 有，绝对有的。但他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有点坏的坏人。 哦， 对， 从扮演坏人来， 那就是那个 GTA 那个 侠盗猎车手， 侠盗猎车手那家公司做的，但是侠盗猎车手我反而没有太喜欢。 侠盗猎车手本身的目的，他的那个主角的目的又是什么？ 侠盗猎车手的目的就是像最新这一代，侠盗猎车手目的是他和他的同伙们去抢银行， 抢银行 干票大的 啊 等等的原因。 所以说，其实，在游戏世界里面可以做很多现实生活中 你不敢做的事， 不敢做的事情。这其实是在英雄旅程里面，就是所谓的跨出第一步，离开平凡的世界，接收到邀请函的那个步骤。就像今天我们会来到知策会录音也是接收到了邀请函，也就是我女朋友 B 三，她如果没有打电话给我叫我去接她载她来知策会的话，我们就不会来知策会录音。 对， 所以其实游戏其实很多就是冒险，马里奥就是桃子公主被库巴抓走了，他才开始跟他的弟弟路易奇展开冒险故事。那我们第二段就先到这边， 好， 下一段再聊聊其他游戏。 前面我们聊到为什么来知测绘嘛，然后马里欧之父宫本茂，其实他到现在都还是相当的有活力哦，虽然年纪已经一把了，但是每年的那个一三电玩展，是一三电玩展， 我不知道，哎，一三对， 一三电玩就是哎，他都会有发表一些言论哦，还是很有创造力哦，像有一些新的游戏开发的设计者，对他还是赞誉有加。他认为说，哎，在他的游戏之中，开发的游戏之中，总是可以了解到一个好的游戏，能够在前面十分钟就让人上瘾，感受到这一款游戏的魅力，这非常的重要。 它不一定是很华丽， 不一定很华丽， 很漂亮的游戏，但是 它的设计理念和概念可以 游戏性很好， 引人入胜的那种感觉。其实我最近啊，工作上面会有一些调动。那我原本的工作性质，其实本来希杰和我是同一个部门，我们都是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那每天可能就是要做一些常规的一些不管是试验啦，还是巡视啦，跟机器讲话沟通啊，日复一日，日复一日，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就是平凡世界嘛，直到我们开始录音之后，有小小的跨出了这个门槛。大部分的游戏都有这样的特性，我们刚才也讲了马里奥的拯救桃子公主，侠盗猎车手干一番大的，或者是说像潜龙谍影， 我忘记你这款游戏在玩什么， 就是一个侦查游戏，侦探游戏。还有 Silent Hill也是要逃出房间嘛，想办法解一些谜，离开原来的世界。那刚才希杰有跟我聊到一款游戏，最近在玩的。 你说我吗？ 对啊。 哦，我最近在玩一个游戏叫做《闪之轨迹》。 闪是闪光的闪。 对，它是轨迹系列的其中一部。但我之所以会想玩这款游戏，是因为在很久以前，在我还没工作的时候，我就玩了一个游戏叫做空之轨迹。 哦，空之轨迹。 那空之轨迹我在玩的时候是觉得非常的好玩，所以后来他出了别的系列之轨迹的系列的游戏的时候，我都会去把它买来玩。那这最近的是闪之轨迹嘛，可是呢我玩的时候我非常痛苦，我称它为工作型的游戏。 他这个轨迹系列的主标题是英雄传说。 事实上他好像是在英雄传说之后，他就 不打算加英雄传说这个系列， 就变成什么什么轨迹。 对对，他就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系列。 我先插个话。 好， 这款游戏呢 你玩过吗？ 早年呢我家有一台电脑，我很兴奋的呢去那时候台中有一个专门卖电脑相关的设备的，还有卖电脑游戏，我就买了其中一代这个游戏。我还跟店员确认说我们家的电脑规格符不符合，可不可以玩。店员还打包票跟我说没问题，绰绰有余。我拿回家连灌都不能灌，灌不进去。所以就每天就是不是每天了，就是后来就是只能睹物思情，看着那个盒子。好，这是题外话。那 好， 你的那个轨迹系列， 轨迹系列呢？它在空之轨迹的时候真的很好玩，但是到了闪之轨迹的时候，为什么会变得好像玩它是一种工作？我每天因为我已经花了1000多块去买它这个游戏了， 而且你对它有那种记忆， 它前代的 前代的那种好的感情， 对，所以我就强迫自己要继续玩它，但是玩的时候我却觉得，它游戏有些都会有剧情嘛，就是你不能操控，但是它剧情会动。那它剧情，我怀疑它比我个人可以控制的部分还要长，废话超级多， 常常就是一直按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还是怎么样？ 不是，就是你要假如它又不能按暂停键取消画面那种动画，你一定要把它看完，可以加速，但是一定要把它看完。 类似在变得是说玩游戏有点像在看小说。 对，然后而且因为轨迹系列它到后面会变成说它会让你收集一些小东西， 那你不收集也没关系啊，但是像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一定会想收集嘛， 想说要让那个整个游戏的破台率尽量达到100%。 对, 对, 对, 对，就是各种东西你都要收集到，那收集到可能可以换个什么好宝物之类的，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看攻略的话你可能会没办法全部收集到，所以我就变成是要一边玩一边看攻略，很累你知道吗？所以就会真的像在工作一样， 就是你每天好像是说我必须要在哪一个 deadline 之前交这份报告，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必须要，哎，我又不会，我只好去翻阅一些秘籍，可是我其实就算可能真的不是很想要翻阅，但是还是必须要去翻，就像 就是如果你有强迫症要收集， 就像我们必须要翻依图 PNID、电器相关的一些图面，来把一个维护的工作做好 、 可是我根本压根内心是些不喜欢维护的工作， 对对对， 但是因为要完成这个事情只好去翻阅那些图面来把眼前这个问题给解决。那你每天都花多久的时间上班呢？不是玩这个游戏， 基本上我下班回到家吃完饭之后我就会开始玩它，到大概晚上11点我才乖乖把它关掉去，我就是每天一定要过一张就对了， 打卡上班，打卡下班， 对，然后所以第二天上班真的上班的时候又会觉得很累，因为你会觉得你好像工作了一整天了， 而且你下班还要再去上另外一个班。 对 对, 對，有点像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在游戏之中如果变成像是在工作的话，往往就会失去它娱乐休闲的那 种。所以我现在都在赶进度，想赶快把这个无聊的东西给全破，我再也不要玩它。 全破之后就是对这个美好的轨迹系列的这个游戏有所交代，画下美好的终章。好，那我们下一段再讨论其他的感想。 好， 回来了。像刚才希姐提到了她的上班式的玩游戏方法，是反复的在追求一个 完成率。 这让我回想到我高中国高中时期，我大姑姑买了一台 N64 送给我们家的兄弟，众家兄弟，这样大家一起来玩这个 N64， 但是因为它是美版的机器，只能玩美版的卡夹，而我大姑姑当时只带了3片卡夹还4片卡夹来给我们玩。我另外一个同学他家里相对比较富裕一点，他的 N64 同捆包是包含了20张卡夹，所以他每款游戏就是浅尝而止啊，玩一玩就不玩了。而我呢，我跟我哥呢就非常认真的在玩一款叫做《星战火狐》的游戏，他在马里欧大乱斗里面也有这个角色。我们在玩这个星战火狐的时候，我也是反复的玩它。 你知道刚刚说大乱斗那个 Fox 是我最爱用的角色吗？ 就是那个驾驶员嘛，开着战斗机的驾驶员。其实他的冒险故事就是外太空星球出现了危机，他和他的三个好朋友，包含 老鹰 啊、青蛙啊，各个角色要去打击犯罪。那他的那个敌人呢的头领是 Wolf， 所以我个人呢相当喜欢玩这款游戏，所以我早年申请的那个 ID 啊，网络 ID 要么就是 Fox 要么就是 Wolf， 因为正派反派我都非常喜欢。他是一个星战的游戏嘛，就是开着飞机射击游戏这样子。因为只有几款游戏可以玩，我呢也是为了追求完成率，先他有2条路线可以走，一样是冒险英雄旅程。离开平凡世界之后他就开始冒险，2条路线左边那条全破了，右边那条也全破了，还要追求更高的境界，把所有藏在山洞里面啦、海底啦、所有的那些星星的全部都吃到，还要击毁的那个战机数也要达标。反复的玩他1万个小时，有一个定律是1万个小时的定律。 玩完之后呢，他终于出现了一个全破台的一个画面。全破台之后，哎，卡夹再插上去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发光吗？ 神奇的事情发生，几乎就跟发光一样神奇。所有的关卡可以倒着玩呢、啊，所有的路线可以倒着走，就是你本来是从忠孝东路一段走到九段，现在变成九段走回一段。所有的画面就是颠倒过来。 那你刚刚说两条路线，它也可以这样倒着选吗？ 颠倒的选，嗯。然后当然大魔王是一样的，只是路线颠倒、嗯。 那你是一开始先打大魔王哦？不是，它是每一关还是一样，但是路线是颠倒。 路线颠倒。 那每一关最后的大魔王 还是一样，长得一样， 还是在变成是在开头出现。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哦，非常的有趣啊！啊、嗯，我本着完成度一定要到达100%的个性，我好把反向的 reverse 的路线。 全 破台了， 所以你是完成200%， 200%。新战火狐这款游戏在台湾其实相对是冷门的游戏，我自认为那个时候全台湾，不敢说全世界、啊、全台湾我可能花了10000个小时在这上面。 你可能是第一名， 第一名。我跑去我同学家，他说：“哎，新战火狐你玩过，我也玩过，我们来单挑。”我一滴血都没损，我把他打爆。他说他不服气，他再去找两个人，一挑三，我一挑三。我飞机还可以倒着飞啊，各种技术我都会、啊。一滴血没损，把他们三个干掉。 一滴血都没损就把三个， 非常的神勇。 你是 F22 吗？ 我那因为这款游戏，让我的国三高一生涯有一度觉得说，我人生 是什么？ 我人生最高的顶点大概 就那个时候， 就这个时候，就你要有艺人有代表作成名作嘛， 对， 和他成名的巅峰。哎，我觉得我已经无憾了。大概就是这款游戏带给我的感动。哎，我也有一个理论，就是游戏不要多，一款就好。其他游戏我都没玩那么认真。大概就是这样。那你还有什么游戏让你魂牵梦萦无法自拔了吗？ 其实我年纪大了之后就开始不喜欢玩游戏。那最近玩的这个是，就是因为 美好的回忆， 美好的回忆，为了完成美好的回忆。 OK， 好。我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分享的，就是。PS 上面的实况野球系列啊，我那时候我后来长大了，我有一句名言是实况野球误我一生，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跟我的室友们弄了一台 PS2 还有一台电视机在宿舍里面玩，然后就像排班制的一样的去玩，它一个人8小时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也是试图完成10000小时的修炼，最后我们有两个同学被二一，一个差点被退学啊，我也差点被二一。自此之后，我就把游戏戒了。我现在几乎不玩游戏了，顶多就是手机上的小游戏，20分钟玩一玩。对，就是算是一个痛苦的回忆。但是我觉得游戏还是有它的魅力。那你觉得说，为什么人们需要透过玩游戏？来满足某种程度上的成就感。 嗯，我觉得啦，以我小时候玩游戏，当然就是因为觉得有趣嘛。那现在玩游戏，我比较是像是你一开始讲的，就是可以体验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体验到的东西， 不能完成的事情。 不是我不愿意，我现实中不是我不愿意干，是我本来就没那个能力去干。但是在游戏中，我有那个能力去做， 就是跳脱出来， 对对对，仿佛 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就像我们今天就玩了一个走出家门 录音 这样的冒险旅程， 这是我们能力范围内， 这是我们能力范围内，而且虽然会碰到一些特殊状况，意料之外的状况，比如像刚刚警卫大哥就在吆喝，那也有一些资策会的同仁现在快9点了，他们才下班，非常的辛苦，那当然就会有一些喧哗，我相信这集听众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我们到现在还没被赶走， 还蛮神奇的、哦。这就是一种人生的冒险。其实我们这个节目《英雄旅程》所倡导的一些观念，大致上也是这样， 就是鼓励大家多走出去冒险，是吗？ 踏出去，勇敢的踏出去。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工商服务时间。欸、我们刚才工商服务时间说要推荐给大家的是 GoGoLo， 因为我们在 来的路上 有看到这个电动机车。 我之所以会看到 GoGoLo 这个注意到它，是因为我一开始看到一个招牌， 其实这招牌好眼熟 ，logo 好像是 Arduino 那个电路板的 电路板 的一个 mark 一个正一个负， 就我仔细一看，哎，怎么是 Gogoro？ 所以我们就立刻的搜寻了一下，发现确实是一个 infinity 的一个符号，无限大的一个符号。 哎，然后两个圈圈里头，一个是一个负一个正，然后它是反过来一个正一个负 ，Gogoro 是一个负一个正，左边。 啊、 反正就是一个左正右负，或者右负左正。 对， 哎，那 Gogoro 这个电动机车，它是用电池，啊，时速可以到五六十公里。一台的售价是125,000块。那它采取的收费方式是电池吃到饱的模式， 每个月吃到饱， 一个月月租费可能是900-1000这样子。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工商服务，反正就是一个例行公事，工商服务。对，那可能我们今天聊的是游戏嘛，就是或许如果有听众，有买 Gogoro， 那也有骑乘的经验的话，可以再把他的冒险旅程，回馈给我们。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录到这边啦，谢谢大家， 谢谢。